看我命运怎么样，我什么相面算卦的批八字，你看我这八字怎么样，八字六字也不管用，八字什么叫八字，外国人不懂，外国人批八字你属嘛的，你见外国人多大岁数就可以问问他多大岁数，他多大的，你属什么的，不知道。哎，他不知道，咱们还有属属这属那，还什么命的呢，咱们你金命的，他火命的，你土命的，外国人不懂，那你土命不懂这个。哎，可外国他也有，外国也相信，也有这个不一样，他也算，也算卦，也算算灵不灵，那能灵，你想想能灵吗？嗯，算卦相面，嗯，但是有时候有人信他这个，有时候还说心诚则灵，信则有，啊，不信则无。相面算卦，但分他要他要能算得出来，他先给他自己算算，他算他自己命怎么样，他摆卦摊儿，嗯，我有一朋友，干一辈子了，嗯，你说他会什么？什么也不会，倒是认的几个字儿，大懒汉，又懒，好吃懒做，没工作没事儿想干事儿，干点事儿就不上算，嗯，有工作就惦着歇，你说他干什么？没事儿怎么办呢？摆卦摊儿算卦，他知道不会啊，他算得了吗？他能算得灵吗？摆个摊儿，在北京天桥天津三馆，过去我都见过他，你们也去见过。是吧，上年就是老大爷看见过没有，从前三馆那个东兴市场那儿早先没盖房子前边那儿有一大空场，你还记得吧，那不三馆吗，打把是卖艺的，卖豆汁卖爆肚不都在那儿摆摊吗，那不每天有一个大个儿在那儿算卦，那个个儿比我高，个儿比我高，挺瘦的，姓龚嘛，对龚什么是龚玉章是吧，龚玉章，他是那个龚，龙龙虎的龙字底下加一个共和的共字，俩落一块儿，这龚他姓龚，龚玉章，嗯，没能耐，自己告诉你啊，咱我呀、啊，我字不走运，我不走运，我就写在那总走背字，总走背字，我就他总走背字，总走背字呢，他还给别人算卦，他给别人相，会不会？不会，纯正蒙事，纯正蒙事。摆个摊儿，冻得跟孙子似的，冻得连棉袄都没有，连棉袄连大棉袍都没有，甭说棉裤了。他得算个先生，算卦得算个先生，他不一定短肩小打扮系个大布，那不这完了，那就不唬人呢、啊，不像啊。他得装模作样，那得算个先生啊，算卦先生嘛、啊，没棉袍，冷啊，穿个大褂，蓝布的。这个那时候兴那个蓝布大褂，灰布大褂，穿个蓝大褂，大冬天的，受了受不了，不是小屋大开挖，你像三馆嘛的大空场摆摊做买卖的很多呀、啊，他穿这个大褂冷啊，一刮风呢，大褂放风筝了，他这有主意，大褂四角坠四砖头，摔四砖头，哎，坠不起来了。拿摆个小桌子，弄点纸，弄个笔，还有个石板，哎，摇卦算卦，就算卦不够吃的，两毛钱一卦，不够挑费，怎么办呢？兼操副业，干嘛呢？修鞋，摆个卦摊，地下铺一大块白布，上摆写个钉子，这大帽钉子，有橘子瓣的。像橘子瓣的钉子，哎，修鞋，有算卦的算卦，有修鞋的砸子钉子，哎，再赚两毛，这样子哆嗦，缩着脖子，穿着大褂，俩手搁一块儿，这叫嘛？揣手吧，啊，揣手，哎，有算卦的吧？你不算还是流鼻涕冻的，有算的吗？我要揍他灵啊！我要挂揍他灵，求财未起。早人谋事，问病求分，一问奏灵，啊，两亩钱一卦，有算卦的吧？倒霉算卦摊儿就有这人，你想，常有的话，没有不开张油盐店嘛，是不是？就来了一个， 三十来岁的过来，哎，先生，这人不睁眼看看，你看这个德行，你看这个相貌，那够先生样吗？还称他先生？先生，我算一卦啊，算卦，算卦，两毛钱，先给我掏两毛钱，这就掏钱，掏出一大把票来，奔出一两，他看见了，他说那些钱，掏出两毛钱来，哆了哆嗦递给他了。他拿这两毛钱叠了又叠，叠叠上又叠，叠叠叠叠叠叠叠叠叠，把两毛钱叠挺小，搁兜里了。行行，在我这儿算卦，告诉你啊，就是两，你这两毛钱呢不能白花。打外头还摸摸，还不放心，害怕掉了。行，你算卦，你问嘛事儿，求他问些，找人谋事儿，说我给你算，就是看看我，哪方有财，我求财。你这人倒着霉呢嘛，你求财你问他，他是哪方有财，他这哪边有财他就去了，他摆摊上了，他告诉你，指着你，你看我求财，你看我往哪方好？行，我指条明路啊！你求财问喜嘛，找人问病就问我，我这玩意儿告诉你，就留，你两毛钱呢？告诉你，不能白花，啊！你求财，你咋敢忘？你咋敢忘？求财怎么求？你俩捡钱呢是怎么挣钱？你说因为捡钱往哪儿捡去？我想过我得挣钱呢，挣钱你咋怎么个挣法？我咋出门在哪哈？我东北啊，有个亲戚，我去看，我给你算啥看看。东北有亲戚，行，天坎艮震艮，天为天，坎为水，艮为山，艮为山，东北为艮，艮属山，步步登高，越走越高。行，东北行，有贵人，你有啊亲戚，你偷亲戚，告诉你啊，你听过话啊，你听过了吧？我当然我听过，太信你了。那好，你听过行了，你呀、啊，东北啊。你有亲戚，偷亲也行，访友也行，有访友，有好朋友跟他去啊，到那儿哪怕是临时工呢，也干着也凑合，不行啊，工不行再回来啊，废话，做不行再回来我喝你喜酒啊，完了，你的卦完了，跟没算一样，就是好，我谢谢你指我条明路，好。完了，也没得问了，他也没得说了。好，我谢谢你，我走。刚走两步，叫哎，别走，别回来。东北这趟可不见，你这鞋还顶不下来。你呀，掏两毛钱，咱砸几个钉子。又弄两毛，给人砸几个钉子。真灵吗？一点也不灵，就仗着蒙事，没人理这么办。他招人，他引一大堆人。哎，有算卦的吗？找我，我外号叫飞魔灵，从我不灵啊，就是灵啊。过来，我别害怕，我先不找要钱，我送你，我白送，我先不要钱，我算的对了，我再给你细算算，我给看生辰八字，看你命运怎么样。算的不灵，你走你的，过来，这他一说过来，大伙儿围一大堆人看热闹呗。围一圈人都围上他了，他看一年轻的一小伙子，行，我给你相个面，给你算一卦，别说话啊，我认识你吗？说话，我认识你吗？说不认识。哦，对外看看，我不认识啊，我们俩不认识。别动啊，在那看着，我这边揍灵，揍死灵， 拿个石板，什么石板？就小孩上学的那个石板，边上有木头那个石板。这手拿着石笔，他写往石板上写字，写的什么他不让人看见，背着写，看个认脸，写俩字，写的什么？没有，没有俩字，他谁也不知道他写的什么，他不让人看，写没有，把扣住了。你做事没做事，干嘛活，上班不上班？就是我失业，我现在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一翻石板，没有，看呢。主任，赵司令，有算卦的、相面、批八字找我来，分我令、奏令，我认识你吗？咱俩认识吗？不认识，总外，我跟他不认识，我都认不清。灵啊，行啊，蒙着。我跟你说，这做的事儿呢，有工作，这怎么办？他不翻开，他不打开，他问别的。爷，做事没做事？上班吧，你干嘛的？我有工作，我上班，怎么办？这不打开问别人做事了。你是给别人做事自己的买卖？我给别人做事。自己有买卖吗？没有。好，没有。我早知道没买卖，我早知道不趁嘛，做什么灵，对吗？有买卖怎么办？做事了。有买卖吗？有，怎么办？那有手艺了。我最近有买卖，有买卖，有手艺吗？一般掌柜的东西就当经理当头就不干活，不没有手艺。我没有手艺，没有，都说你有买卖，你没有手艺，反正早晚被没有得逮着。全有怎么办呢？问别的，问家了，反正早晚晚被这句得逮着。你做事没做事？我有做事儿，做事儿，把门打开了。可别做事自己买卖，我自己买卖，有手艺吗？有手艺。家里怎么样？父母怎么样？他问父母，问父母老家了，得看岁数。这人要是40多岁。50来岁，就问父母怎么样？父40-50岁了，父母没有了。你说没有？20来岁就不问父母了，就问有小孩吗？20来岁还没结婚呢，哪来小孩？你说没小孩，没有，反正他看岁数。父母怎么样？父母啊，有。父母有，父母有啊，你。有小孩吗？有小孩。有男孩啊？有女孩吗？一二一个。哦，哎呀，一二一个。岳父岳母怎么样？有。大舅子呢？有。哦，又也有。那天凉了，冷了，你有皮猴吗？我说我没有皮猴。哦，没有，换皮猴来了。 唇齿牙喉舌， 哎， 全得练，口腔得利喽。 3年胳膊5年腿，10年练不好一张嘴。 此处就是干百细毛虎扑石下尖中间透壁花窗。 台上一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 墨西哥、阿根廷、马耳他，毛里求斯归眼呐。 天地大舞台，舞台小天地。 品读大师传记，再展孝兴风采。 相声人生， 这里是百年孝圣，我是红九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正当马三立左右为难的时候啊，当初在关外认识的老伙计张庆森来到北京，